我太爱你吧，你的说话一听就当真吗？难怪你这样安心欺骗，无需紧张内疚吧。我大概太易信任人，知我蠢，当你一走近一贴身，心跳得过分，我头红还在笑。我大概太易信任人，想转身，手却竟不敢缠住了你，没法抽身。谎话尽情地讲，别扮诚实，明白你没有可能，仍然愿相信你在某天会安分，迷途时还有指引。我今晚又在门后等，并没提问谁将你念上唇印，至少我有快乐原因。零时十分抱着你，只发现我的吻。 有指引。